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诶，即系讲下呢个通关唔会有咗啦， 啊，系冇错，绝对。 咁啊，听闻啦，应该十一号就通关啦，澳门。 即系有咁讲， 有咁讲过啦。嗱，今日录音嘅日子咧就系七月二号，咁出街嘅咧就系七月六号， 系。 OK， 咁啊，其实点样都未知嘅，但而家就暂时有限嘅消息咧，就话呢个澳门就会同我哋通关啦，但系嗰个条件就非常苛刻。咁咧就话点样讲啊？讲你好似资料齐啲啊？ 佢就话要打完两针， 嗯， 跟住系48小时阴性， 系啦，打完两针14日，仲要24小时48小时， 系 核酸报告， 核酸报告，咁、okay、啊去到仲要喂， 嗱听下先，呢两样嘢，呢几样嘢，澳门都同等嘅，佢都打完两针嘅14日，仲要24小时48小时先得报告。先可以嚟香港喎，呢個大家對等喎。我嚟講，我講真唔對等嘅就係跟住恩仔你講嗰啲喎。 咪就係咪嗱，而家就唔係個姚思榮就話可能香港都會咁運佢喺嗰啲主題公園酒店唔俾佢出嚟。佢就係話，唔係佢就係話要我哋住啲酒店唔可以，唔可以除口罩喎，唔可以去泳池健身室喎，又唔可以出去喎。咁即係點啊？即係逼你喺賭場 賭錢。喂，但系 嗱，即系揾啲赌仔去咁样卖猪仔咁去赌啊！ 咁你要睇两样嘢啦。嗱，如果譬如你话净系开主题酒店或者开迪士尼海洋公园，喂，坦白讲，澳门人唔会嚟啦。 咪有咁讲啫， 咁讲啫，我睇到都唔会噶啦，唔会噶啦。嗱，咁其实啱嘅，你留啦，留难我咪屌你谂啊，留难咪你咯。但系讲真，如果譬如双方都企硬， 嗯， 喂，澳门人系绝对唔可以唔过嚟香港噶。因为嗰两个主题酒店真系去紧过晒噶咯， 仲有， 嗯， 就系话要28日零确诊啊嘛，嗯、今日做节目嗱，我哋个资料整一整，好似有个阿姐可能确诊过， 可能确诊咗， 会唔会临尾去到跟住就 熔断机制捉断个熔断机制咧？ 会唔会就即系好似新加坡旅游气泡？我最憎噶啦，你知我噶啦， okay？ 知我最憎系熔断气泡噶啦嘛。到到澳门又系咁咩？ 嗱，我就觉得好简单啫，我哋一路以来咧都系讲紧噶嘛，疫情。 同通关无关， 同通关系无卵关系嘅， 系政治 啊，政治还政治 ，OK， 疫情还疫情 ，疫情爆到点样样都好， 要通关， 中央话通关就通关 啦。因为其实点解咧？一个国家嘛，根本你喂深圳唔通罗湖嗰 度，系咁样，我有冇咁屌柒你啊？我有冇屌柒你？ 咁你 支持都 信啊？ 咁你支持都成日都话通关就唔见通关，嗱点解咧？因为我哋觉得系政治有关。所以我哋諗通關日子呢 過咗七 日全部都係政治有關嘅。我哋估五日。我哋估過。 跟住六四。 我哋上年我哋都估過十一。 係。 係先。我哋估啲日子通關嘅。我哋估過嘅。咁我哋都講過係零確診14日嘅。你都講過嘅。OK。但我哋最緊要就係點解我哋估之前我哋錯過呢係因為我哋係估七一啊、十一啊、五一呢啲開關。咁呢啲開空關係政治時間嚟㗎嘛。 另外又有個變數啊，因為你講講就係話有個人士7月1號喺銅鑼灣㗎嘛。 係。 會唔會有影響通關呢？即係嗰個係即係插咗個差人嘅嘢。 我覺得嗰個就唔會㗎啦。 就自己 自問啦。 自問啦。即係自問。 嗰個唔會㗎，嗰個唔會㗎。 即係唔會話影響通 關。嗰個唔會㗎。我張先生我想搵日講講嘅。下个礼拜讲啊， 而家讲啲得唔得都得，近啲啊嘛。 下个礼拜讲一样嘅啫，因为我觉得孤狼系唔会完啫嘛。 孤狼系唔会完 嘅， 系即系陆续有 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咧。 啊、 我系认为系 即系有影响， 只是刚刚开始，国民贵一样，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可以咁呢嘅嘢，我唔使你今日讲，下个礼拜讲都仲得。 即系你觉得一路陆续有嚟。 一定系嘛声咧，我觉得一定。OK， 钱老细点讲啊？有冇听过节目？ 我唔听，我未听。我呢个我唔信佢，我唔信佢。我听咗啦，今日听咗。 唔系我唔信佢咧，我就唔信佢讲疫情。 系，好咪先啦。咁我哋暂时撇下张生唔讲啊。 唔讲住。 因为我下个礼我下个礼会讲啊，点都要讲。 即系你自己有谂法。 我有一个谂法嘅，即系我首先我讲少少咯。我觉得作为一个 KOL 又好，咁我哋有支咪， 讲下嘢都好，咁我哋系 即系仲有得讲， 系咯，有得讲嘅人，唔应该喺呢件事上面加褒加贬咯。我哋可以分析一件事情咯，而唔系去褒佢、赞佢咯，或者去表扬佢，或者去闹佢咯。 啲100 PBS 来7月1号都冇用啦，即系6月31、30号最后， 唔出奇啊！ 即系已经剩翻你老廿肚。 O K， 仲有仲顶住嘈， 即系就嚟玩完啦，喺个款。O、okay, K， 好啦，我哋留翻下呢啲嘢，留翻下个礼拜讲啊， 即 系 唔想讲咁沉重， 即系执粒先，执下先讲啊， 讲下啲开心， 即系执粒先讲啊，谂下通关啦。咁当然我哋系最唔中意就系你要我嗱，你个澳门嘅朋友嚟主题酒店住在主题酒店玩，焗住佢最多唔嚟。咁样系咪先？但我哋又唔会唔去到嘅，你明唔明啊？如果大家起眼，哦，好捻简单啫。香港政府就话：，喂，谂住啦，谂住啦。我话你咁，你对我哋香港人咁苛刻，又要去呢度大酒，又话唔俾去呢度，唔俾去嗰度，又唔俾去卡拉 OK， 唔俾去酒吧，系咪先？又要全程戴口罩，咁我咪逼你落澳门人咯？你净系可以喺呢个公园咯？sorry 啊，净系可以去。海洋公園啦，迪士尼咯，大家飛下咯，啊！但係你唔諗下，市民唔係咁諗，市民係可以唔去呢個公園噶嘛？香港人係唔可以唔揾到噶嘛？ 香港人係可以唔到啊，係唔係因為香港都有得到嘛？係，即 係 咁講。 咁呢啲就危險啲啊嘛，係咪？我一陣先講，嗰一陣先講。嗱，即係譬如呢個賭仔，你澳門為咗咩先？啱啱講係兩樣嘢啫嘛，你唔好為我。话咧，你为咗大三巴影张相啊！你唔好同我讲话你中意食猪扒包喎、啊。 等等先，嗱，澳门真系食嘢，你唔俾人哋出去，咁即系澳门真系一样嘢就系赌嘅啫。叫鸡， 赌同叫鸡就两样嘅啫。 叫鸡都唔俾嘛。 系，咁佢都唔俾啊嘛，就系咯，就系咯，就系咯。 即系嗱，又嗱我 而家你只系一个人啦，你会去嗰啲咪赌啫嘛。 嗱，我喺澳门我冇叫过鸡喎。 O、okay. K， 又去赌场玩过少少啫。 O、okay. K， 即系1000+啫。我真系去食嘢嘅喎，以前。 喂，又坦白講喎， 真係去黑沙環喎、 啊。澳門有得食嘅，香港有得食嘅喎。 唔係㗎，嗰啲餐廳平，即係識揾咧，係啲葡國菜好食啲嘅。即係真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香港都有木頭啦，以前 執咗啫嘛。感覺好啲咯，澳門嗰個環境、啊。 個環境可能有啲嘢標好啲， 係有啲南歐風情 啊。標好啲， 即係南歐。 但係唔係代表你食嘢？喂，香港係真係食嘢全世界最好食㗎，真係最好食嘅香港。即係你澳門都唔係唔好食。但你真係同香港比， 喂，我又講一句啊，插一插啦。 好 啊，嗱，而家我講開澳門啊、 嗯， 其實澳門原來真係南歐風，因為我去過葡萄牙。 嗯， 澳門係真係南歐風情得好緊要嘅。O K， 仲保現，即係其實都 O K 噶。 你唔好同我講澳門，我真係兩種嘅啫。 我知你嗰兩種嘢就你唔理去南歐風情， 我一係去到澳嗰頭澳門碼頭落船， 嗯、 我就入手的士葡京啊。 就係、是、咯，你就唯一。 第二種就係因為都係葡京，咁跟住等附近的人咯。丢你咯，咩？所以我你唔好同我讲咩啦。 唔知喎， 我完全唔知啊！我今日只系去过大三巴，影过一幅相，我走紧咗。 我都有去过黑沙环啦、 啊。我冇去过其他地方嘅。氹仔我去过，氹仔咪失食，同埋点开咯，赌过一次咯。 得。 所以你唔得同我讲。嗱，坦白讲嗱，但系如果譬如呢一个咁苛刻嘅，净系限制你出入啊活动嘅， 即系对你一个战男人士嚟讲系完全 完，我冇兴趣，对我冇兴趣，因为我唔算系好难赌噶嘛。 因为年半冇离开过香港、啊，大家都， 我就系想去滚一滚，因为我就唔，因为佢啱啱讲咪讲，唔系香港冇，你讲咪先，唔系香港冇，但香港酒店中真系冇晒啦。 唔系，等等先，若然 嗯， 佢俾你喺酒店唔俾除口罩啫、嗯，你附近啲人上火咪得咯， 系噶， 唔得啊， 得 系咯。 啊， 应该得咯。 但我唔系咁，我澳门有朋友噶嘛、哦，我有好多朋友噶，我系咪先？咁我要见下面，梗系要去搵间酒吧啤下噶啦，系咪先？喂，你限制埋我呢样嘢，咁我去唔到咯，我真系去唔到咯。即系你唔俾我去酒吧就已经唔得啦。系冇，我又觉得唔 fair 咧，因为我唔系冇得赌嘛。但系你唔使惊，赌龙嫖嘅人赌嘅，我谂咪占1%。如果赌龙嫖嘅系100%。赌嘅80%冇多 ，OK， 即系话你肯唔肯？因为一人去赌嘅，佢都唔捻柒你嚟噶啦，系唔系都喺间酒店里边噶啦，都唔会出嚟噶啦，系咪先？系咪先？都不见天日噶啦，佢系咪先？咁佢冇所谓，咁咪照佢咯。但系如果你要飞啊，香港开迪士尼，佢真系可以唔嚟噶嘛？ 嗯， 系咪先？ 嗯， 因为去过晒啦嘛，赌就唔同啊嘛。啊，当然系啦，嗱，你谂下，香港自从有咗呢个。 限制限呢樣限嗰樣令之後，其實有好多嘢唔同曬㗎啦嘛。例如，樓上巴多咗啦， 香港非法樓上， 非法樓上巴多咗啦， 因為有限聚令， 因為限聚令啊嘛。咁啊， 喂，據聞你即係咁講啊， 有下次先講啊，講下你嗰度先。你接啲， 哦，即係我啲工作曾經接觸過， 係啦，兩三間都係地下賭場嚟嘅。 絕對係係講緊 百家樂台， 係 係先嗱，因為香港好撚柒中意賭㗎，話聲你咧啊咁樣，咁咪自然接到呢啲嘢咯。喂，講真，澳門開翻，即係澳門開翻，佢哋肯唔肯喺香港都博嘅話，要罰錢嘅，係咪先？如果你唔知罰咗幾次之後坐監啊，佢都仲要賭啲非法嘅，咁澳門名正言順去撚緊㗎。 喂，咁嗰時又講喎，我又覺得反而因為咁樣封關咧，令到啲地下市啲人賺多錢。 係噶， 其實就即係糖水滾糖水都出去使。 即係 其實係 OK 嘅。即係坦白講啦，平時你叫我喺香港，我酒吧都唔想去咁樣講。 係啊， 係咪先？喂，但係嗰次我哋同班女， 同你嗰個老友啊。 係我啲老友，我 女神係嘛？ 女神啦嚇， 啲度網友知啊嘛，女神。 唔好知佢啫，即係我有啲女嘅朋友而追過㗎啦，博過下㗎啦。咁而家嫁咗人啦， 唔係飯盒嘅， 嫁咗人啦，但唔會俾你卜啦嘛。咁啲朋友嚟咁咪出去食下飯啦，咁飲下酒啊。 都四廿歲啦。 啊，咁佢，哎，我都四廿歲啦。喂，咩我嗰個四廿歲啦，係咪先？係咪先？咁樣我哋嗰次食完飯之後，佢話就去啲無牌樓上巴玩。以前我唔會去㗎。 喺邊度啊？ 荃灣。 誒咩街？唔好講啦。 唔好講。 工廠區。 屌你老母門口，你都唔知佢咩嚟嘅。門口乜一個鐵閘。乜柒都冇嘅，系咪先？咁你又会觉得佢系一个唔知乜咩嚟噶啦？唔知乜工厂都唔系，写字楼又唔系，你唔知咩嚟嘅？一入到去咧，哇！就黑面妈妈伸手不见五指，咁啊整几张台，有部卡拉 OK， 咁啊当系啦。你啲唔好讲，呢下次有机会先讲。我系讲紧，喂，澳门，我讲翻澳门先。香港而家呢啲咁嘅地下赌场、或者犯法嘅楼上吧。其实千篇一都开到雨后春笋噶 ，OK， 有生意嘅，即系点讲啊？杀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冇人做， 系啦， 开得咁多就有佢。 系啊，开得咁多，首先阿恩仔，你接嘅生意都接咗有几间， 即系有关啦， 啊有关啦， 我又冇做，我唔系做咩嘅啫，即系关于嗰啲佢同我买嘢，我 送货啦，送到去， 见得到啦， 都见到嗰啲地下赌场啦，嗰啲非法赌档啦， 即系股系， 咁都要赌， 系啊， 咁澳门开关去捻紧都得啦，系咪先？佢一捻样喺个仔间酒店唔出嚟噶啦，咁对佢哋到呢班香港客冇影响噶，只系迪士尼嘅客有影响噶啫， 系噶， 澳门嚟嘅啫，所以澳门冇问题，喺香港。睇下澳门下一个，咦？你博弈问题啦，博弈啊！澳门系同你香港博弈啊，即系澳门就大你嗱，我哋咧开赌场咧，你哋啲香港嘅赌客咧，死都要嚟噶啦个枪场。好啦，你哋净系限我去海洋公园迪士尼咧，我就死都我哋澳门系唔谂会嚟嘅。你试一齐开啊，睇下边个着数，边个唔着数啊！而家咪同你博弈咯，你明嘛？澳门而家已经唔系一个。兄弟嘅关系 唔同以前咯， 唔同以前， 即系唔同以前有咁多即系贪官啊，啲、 啊、 土豪去赌啦。 而且香港以前未有大陆嗰阵，澳门系靠香港人盖捐钱噶嘛，系咪先？嗱、啊，嗰度嗰个关系就是香港系大佬，澳门系细佬噶嘛，系咪先？系噶，嗰个关系系咁嘅，大佬嚟嘅香港系，澳门细佬嚟嘅，澳门系乜嘢都睇香港噶嘛，澳门嘅施政财政预算系跟香港噶嘛。香港是十九支烟，澳门即是十九支烟噶嘛？ 都可以。 是跟足噶，基本上。 咪佢费事烦咧。 系咯，冇咁嘅人手啊嘛，所以咪跟晒两个。 其实应该港币同澳门系一对一嘅，不过佢又唔好意思，佢变咗102 咁样，102咁样咯。 一百蚊争 啦。因为点解唔101啦？吉尔啊嘛。 咁啊，102 啊，有人我讲过嘅。 唔好争太远，但系感觉就好似比港币佢有着数啲。 系啦，其实冇分别嘅啫，冇分别嘅。除非要使好多啦，好啦。咁今時今日已經唔同喎，個關係唔同咗。澳門想做大灣區嘅一哥， 澳門唔得係咪？ 佢有條件啊，香港就唔得啦，因為如果你香港大哥， 我唔 我唔信澳门可以做到大湾踢波喎、啊。 唔系，澳门大湾区对外嘅窗口系澳门，而唔系香港。OK， 想做呢样嘢，佢抢咗香港某一啲嘢，咁咪香港又有坏晒事噶。咁香港又坏晒事，大湾区基本上点解深圳咁样繁荣？而珠海繁榮唔到，就因為香港係接近深圳，真係㗎。如果你唔係香港人，深圳係唔會咁旺㗎。 咁就係啦。 如果唔係香港人，東莞唔會咁旺㗎。但係澳門人建設咗嗰個珠海咁耐，珠海係唔夠深圳旺㗎。 咁因為 都人 樓價都爭好遠 啦。人工啊，工資問題啦，好多嘢問題啦，物價問題啦。但講真，香港係大灣區應該做咗大佬㗎。即係唔好話大佬，其實大佬喺廣州做嘅，但應該係嗰啲經濟嘅主動權咧，應該喺香港度噶嘛，啱啱先？最叻噶啦，香港係咪先？澳門要搶呢樣嘢， 搶？唉，我覺得你係咪太 人民幣對價？ 唔係應該話係咪？ 澳門就已經搞啦，香港未搞。澳門有咩資格搞人民幣對變價？冇資格搞，一樣搞。點解搶香港啊嘛？ 搶唔到嘛？ 而家要搶 啊！香港係同新加坡、台灣嗰啲， 而家係大灣區就唔同噶啦嘛，係咁係政治事件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咪要立功咯。咁我邊個會搶到我嘅嘢？咪香港咯。喂，如果何一成係好唔肯妥你香港人嘅，我真係咧。但係我坦白講，因為而家大陸又有疫情，又話限啲貪官、限啲賭豪、換兑換錢，咁樣令到你。局要即係俾香港人嚟咋？如果譬如嗰個人民幣，嗰、那個乜嘢數碼人民幣一行得到，澳門可以賭人民幣，即係嗰啲錢就唔會流失啊嘛，因為都係數碼化噶嘛，咪流失唔到咯。 咁但係個問題係俾唔俾佢帶過去用啊，大佬？ 數碼人民幣就係喺數碼都喺翻個 good 度嘅啫嘛。咁好多澳門係用數碼人民幣嘅啦，好似。用曬人民幣㗎啦，唔用港幣㗎啦，唔用澳， 即係你覺得係 係肯定係講緊咧，其實點講緊啊？講緊啊！你有冇睇過啲澳門立法會議員講咩㗎？ 我最憎澳門嘅，我唔睇嗰啲嘢。 咁我講咩？ 雖然啊， 咁我講咩你都信啦。 雖然你個群啊，澳門朋友就 OK，但係個政府我唔得嘅。 OK， 我好反感，即係我好反感。 咁所以咧，即係而家講緊用數碼人民幣㗎啦，啊咁啲市民會流失咯。明唔明啊？搶香港啊！但香港你香港搞冇得搞噶嘛？唔係香港唔想搞，係我哋唔肯會用啊嘛！明唔明白？因為我哋一個好好嘅聯繫匯率啫嘛，係咪先？所以就唔同，所以澳門就搶噶啦，而家係同你鬥緊啫。咁我點會俾你好過啫？林鄭月娥走去見到何一成一定係兜口兜面同你講話可以通關啦、啊，但翻撚到嚟澳門，諗下屌你老味，香港人嚟嘅香港喎、啊。林鄭要我呢個八婆，屌你老母！我使射你，咁啊即刻話要廿八日零夠陣你就可以嚟啦。海南咪咁講啊，咪玩鳩你又咪林鄭要我啊？好啦，而家點解唔使等廿八日啦？ 因為啲經濟真係 因為中央指示啊，整勁乜撚嘢制啊？政治主導 係， 屌你老母！我死老豆死老母啊，都唔想兩間過去啊！或者咧唔得嗱，而家就唔等得啦。因为我一成都答唔过中央， 咁计设计啦， 系咪先？都听中央讲，咁咪俾你通关咯，系咪先？咁好啦，咁通关还通关啦，咁赌嗰啲嘢我哋就冇啦。但系去到澳门，我呢班贱男有咩玩先？ 你贱男仲有咩玩啊？你又唔系中意特价攞钱噶啦，咪女人嘅啫， 女人嘅啫， 因 为 揼骨 就咁澳门而家玩呢啲玩女， 喂，我又问一问先，嗱，真系 ，OK OK， 即系当拉开少少啦。 好啊， 喂，如果你话玩女人，真系其实系 桑拿 OK 嘅啫， 附近的人咧， 三样咯，系嘛？ 仲有啲黑沙环都喺鸡窦嘅， 唔系，即系之前 同香港冇分别嘅啫， 系 有一楼一， 系 即系类似香港啲香港大厦咁样嘅，啊有呢啲嘅， 即系阿 Billy 讲嗰个， 系啦，有呢啲大家知啦，你唔好响度啊。啊，总之就有呢啲咁玩法啦，有桑拿啦，斜机啦，咁斜机梗系好卵贵啦，一号公馆啊，定系乜乜嘢？ 七號公館啊，唔知咩啦，好撚貴啦。 即係澳門啊。 啊，咁啊，沙圈揀女啊，附近的人啦，都係嚟都嗰幾樣噶啦。OK， 好啦。咁而家喺澳門啲女點玩法，又點樣形容而家個狀況咧？四個字：慘不忍睹。 點解咁講啊？即係你收到好多風， 梗係風啦，風多啦。嗱，我最簡單點樣慘不忍睹啦？以前附近的人，我四年前定五年前，去澳門，我玩個附近的人都要1500蚊。OK， 港幣，港幣。 附近的人1500蚊。 係。 四年。 四五年前。 咪得係咪得好得嘅先？ 打。 OK。 打。我當時見澳門嘅附近的人啲女屌你老母點會唔得？你唔得你試下落去沙灣樓，個個都好撚得嗰時候啲女。OK。 嗰陣時。 啊，都得。而家 OK 幾錢咧？附近啲人1400。咁你話係咁？而家因為小客啊嘛，咪平啲咯。OK， 仲可以過夜。以前冇過夜噶，過乜撚嘢嘢啊？以前啲咧幾撚旺啊！啲附近啲人，完咗個閪都唔使啊，即係走噶啦，或者係咧留翻 喺太忙， 係啊，就留翻去下個客嗰度洗啊嘛，使乜成日洗成日洗閪嘅啫？ 嗱又咁講，我知道真係有啲沖得涼多係皮膚唔得嘅，呢個即係皮膚敏感嘅。 咁我唔想知啊呢啲， 所以好多佢哋話用温水沖嘅啫。 O K， 唔會 分散 係嘛？有冇？ 我有聽過嘅，我聽過嘅呢啲。 O K， 啊呢度可能阿 Billy 都識嘅。啊，阿 Benny 识嘅系嘛？ 冇乜所谓啦。 啊，咁样 ，Billy OK 嘅。 咁我阿妈咁呢个就系嗰啲附近的人啦。好啦，而家我有个网页，嗱、我呢个网页就你网友睇唔到啦。 嗯。 咁系啲咩嚟嘅？喺个澳门嘅141网啊，属于系或者海门网咧，即系嗰啲酒店中咯，好唔好啊？酒店中啦，呢个系酒店中网嚟嘅。OK， 阿恩仔，你望一望呢个网有几多女？ 4、3、1、12、11个 女， 系咪噶？第几页啊？ 冇啦，一页嘅啫。 一页十一个。 以前唔系咁嘅。 以前点啊？ 呢个网页咧，大概十页八页到啦。每一页都应该有，冇十一，冇十二个，我谂都唔系，冇16个都12个啦。一页有8、9页到啦，至少都 百几个 到啦。而家 系 咪得呢11个咯？就一個， 即係十分一， 仲有啲可能休息添㗎，我唔知啊，因為我依個立過有啲休息，咁當然有啲嘢落咗架啦。好啦，咁我係篤一條女俾你睇下啦。呢、這個叫小雨，女女國籍係中國，基本信息，家用800米，800米即係800蚊啦。 800蚊，係澳門幣， 澳門幣，澳門幣， 即係唔係人仔， 澳幣，澳門幣。 OK， 60分鐘。嗱，佢好好， 即系600零人仔， 好奇怪噶。佢有時寫80米，有時寫8米，其實都系一樣噶啦。 OK， 啊 ，OK， 有啲咩話咧？共浴、波推、親嘴、石妹妹、石蛋蛋，佢石你蛋蛋，69無到口交、愛，咁有增值服務嘅，哇！另外俾錢咧，有咩話咧？口爆、眼射、後門。 多幾多錢？ 冇寫，冇寫。 喂，咁喂，阿哥， 需另計，仲有聽住啦，呢樣嘢要講。雙飛，即係嗌到個原理啫。咁價錢就知啦。仲有一樣嘢，過夜啊。 哦。 嗱，以前好市嘅時候，屌你諗邊撚到有過夜㗎？過乜撚嘢嘢啊？而家又過夜。 唔係，等頭先佢800啊。 嗯。 有冇寫過夜幾錢？ 冇寫。 未寫。 嗱，咁我再講啦，因為我嗱。佢過夜幾張我唔知啊，咁我亦都問過我哋啲澳門嘅朋友，佢唔滾就反而知啊，咁佢話咧1400蚊一 Q， 過夜大概就4000蚊到啦，過夜4000， 咩質素？ 慘不忍睹咯，喂，嗱啱啱講佢嘅慘不忍睹咧，都唔會太差嘅，唉，得爛船都係三根釘嘅，可能就冇以前啲咁好身材啊，咁樣高大啊，咁樣靚啊咁樣啦。會人減少少分啦， 即係4000蚊一件唔靚嘅女， 都唔會唔靚，以前係好撚靚，你明白啦？ 喂，唔係咁啊，過翻阿國眼嘅， 唔係過翻阿國眼呢字點啊？你唔會揾唔到唔啱你嘅女㗎。 係啦，即係話唔 係以前係多諗到屌你咯嘛， 其實可唔可以話其實條女只要佢後生，乜嘢人都會啱，即係乜嘢人都會覺得佢靚，即係實有人覺得佢靚，只要佢夠後生夠亂，可唔可以咁講？ 而家呢 而家啲亂唔亂先？ 都亂嘅，都亂嘅， 都係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啦，但係就講靚嘅質素就冇。 喂，牛哥又真係咁問你。 誒，好簡單啫，因為而家期望冇生意啊嘛，咁咪小女過嚟咯。小女過嚟，咁咪小女過嚟，咁就自然揀就冇得揀，冇得揀就自然差啦。其實都係呢個道理道理嚟嘅啫，係咪先？ 我又想問問。 好。 即係會嗱，如果我係當我中意啲好亂嘅，我中意啲十八二十樓下嘅，即係 teenagers 咁樣啦，應 該。OK。 咁有冇計揾得到咧？ 有嘅， 其實都唔知啫。其實你都係屌都係信嗰條友，佢都係。 係啊，都係有啲宗教。 但有冇啲真係？ 報道都有噶啦，但我冇， 即係唔敢講，即係會有。 會有。澳門嚇，真係知道有啦。 即係會有啲十零歲嘅僆妹仔，即係未夠廿歲嘅。 有嘅。但我唔識啫，我唔識，真係唔識。 會唔會價錢貴好多啊？ 都唔知， 都唔知。 因為其實我冇興趣知嗰樣嘢咧，我係唔會幫你哋問嘅。 係 ，OK。 你知我係個仆街嚟噶嘛？ 你係中意高秀平嘅。 我中意高秀平同埋啲足，即係唔好太老噶嘛，唔好太後生啫嘛。 你唔係喎，你話廿八歲。 廿八歲以下啊嘛。廿二歲以上，廿八歲以下啊嘛。 OK。 咁我搞咗邊個啦？屌你老母戇鳩係咪先？我入面四廿歲咗啦已經，我唔一直搞咗嘛，係咪先？好啦，即係咁樣嗱，咁去唔去網友就自己諗啦。因為我講嘅啲價錢嘅質素俾你。咁另外一樣嘢咧，我私下同啲網友講嘅，即係其實我兩個人咧，我哋成日都話大陸人點差點差點差點差啊，幾冇禮貌，幾冇誠。其實我哋有冇檢討下我哋自己咧？啊，即係我哋如果去到外邊玩，嗰、那個嘴臉其實係咪真係好好咧？啊，即係 咁點都好過大陸人啦， 差唔多啦，唔好五十歲，我唔好五十歲少少一百步啊！香港人成日覺得自己咧，即係成日攞住五百蚊籌碼就當一千萬咁賭啊！我成日咁講噶啦，係咪先？即係如果澳門人睇個賭客，咁樣，喂，佢真係大陸人真係一萬幾千猶如垃圾啦！我香港唔係，我話呢個係性格嚟嘅，我記得，因為香港人節儉啊，係嘛？ 唔係香港都好多有錢人， 應使得使，香港人都有錢人一樣拉住五百蚊籌碼，屌你咯，咪當一千萬咁賭噶嘛？但大陸人唔係啊嘛，大陸人就算佢唔係富豪，佢一條窮閪，佢都係諗住佢喺度攞住一萬蚊當佢五百蚊咁賭噶嘛？咪先係兩種唔同壓力，你一定要承認。澳门香港人攞住五百蚊当攞住一万蚊咁赌，大陆人攞住一万蚊当佢五百蚊咁赌嘅啫嘛。嗱咁坦白讲，我系澳门人，做个可抽水嘅或者乜嘢佬，我梗欢迎大陆人啦。大家都系受气嘅，系嘛？大家平权个方法都唔同嘅。嗱，香港人系咩咧？嗱，澳门大陆人系咩咧？一唔妥赖死唔走，屌咯，搞到你个气氛好卵僵咯，可能打烂你啲嘢咯。澳门大陆人咁样啊？香港人系点啊？香港人梗系， 香港人都唔敢喐手嘅。 香港唔喐手嘅，香港人会咩咧？叫你经理嚟，你知唔知呢句说话几捻契弟？ 点解佢？ 叫你经理嚟，即系点样啊？呢个系一个歧视兼一个鄙视咯。你冇资格同我讲嘢，你系废嘅。叫你经理嚟，喂，咁样讲其实你坦白讲，你咁嘅嘴脸都唔好啦，系咪先？人哋咪唔中意你咯，系咪先？一百个香港人有一个系咁。就已經夠啦。點解你會覺得大陸人會嗨啲呢？因為大陸人有一萬個有一個係咁，個人數都多過一百個香港人有一個係咁啊嘛，係咪先？又係十三億人對我哋千零萬人，係咪先？我哋得幾百萬人啫，當一千萬啦，當曬佢啦，係咪先？人哋個百分一，我哋十分一，都好遠啊，大佬。咁我嚟講，試下唔好咁樣傳去到。唔好大大声讲嘢，哔哩吧啦，啊！而家我哋行路行得快，又成日撞到人噶嘛。你成日话大陆人攞住你 keep 碌猪碌脚，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都行得咁快，成日撞到人啊？你知唔知啊？梗系因为我哋行得快啊嘛，人哋行得慢，我咪成个人咯，即系个人咪撞到人咯。你明唔明啊？其实我哋几拉人真，你知唔知？唔知啊？去到呢样，去到我哋日本又系。我哋行得快，人哋入邊行得慢啲，喺台灣又行得慢啲。我哋成日係撞到前面嗰個人嘅，你知唔知啊？冇人知咧，你唔知咧。 我唔 其實係啊， 我唔覺得係， 因為我哋行得快，香港係全世界行得最快嘅。我哋去到歐洲又好，咪英國都好，我成日撞到前面嗰條友嘅，明唔明啊？ 印地系唔会撞一世人都撞唔到一条友嘅，基本上，因为大家都行得慢啊嘛。有啲嘢我哋系要改一改，去到外国唔好咁急啦，屌你老母，你赶住去死咩？慢慢行好冇，成日撞到前面嗰个卵样，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梗唔知啦，因为你依家香港你撞卵惯啊嘛，屌你老母，大家都系咁跑啊嘛，系咪先？大陆人行得慢嘅，都系行得慢咁，所以佢喺反而呢样嘢喺行个行嘅方面，香港人系契弟过大陆人噶嘛，我哋唔可以成日话系大陆人会好啲，閪啲，香港人好啲，净系睇呢个行已经知啦，有时好。 即系我麻麻都认同。 O、okay、K， 即系我觉得香港人质素点都好过自由行。 我啊觉得，即系人哋教育， 因为人哋会打你， 人哋教育又差啲啊。 香港人唔会打交噶嘛。 啊，人哋教育又会好差啲，家教又差啲，咁可以出可能一百个出咗一个坏人，咪算好咯？你明唔明白啦？我哋教育咁好，系咪先？我哋。又有公義，乜都識，但我哋十個出一個啲行得快人撞到前面嗰、那個，咪唔行得好咯？唔好成日指責人哋唔好，自己都要檢討下。唔撚使講，叫你經理嚟同我講，好啊，人真啊，係咪先？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完之前 買下廣告啦， 買下廣告啊！嗱，我估計就差唔差通關啦，咁網友都可以。啊，买下啲咖啡啦，应该啊，或者啊， 你生意点啊？依排 呢个礼拜几好？呢、這个礼拜就 通关啦， 啊， 即系感觉都好似， 感觉都好啲啦、啊，开始有啲人储咗就到。 因为泰国都话布吉开。 系咯系咯，依日又有机会讲下，我下个礼拜讲啊，下个礼拜讲张生，我再下个礼拜讲，我真唔捻爆啊呢啲。咁啊，希望啲网友 咁喺泰国系讲战男嘢啦。 系咯，咁啊，希望啲网友继续支持下啦，咁啊照打赏就打赏啦。咁買咖啡就買咖啡啦，啊仲有我宣布話，可能遲啲我有啲耳筒賣，無線耳筒咁、可能有啲賣，咁到時嗰啲唔好貴，幾百蚊嗰啲啦，但係幾百蚊啊， 即係藍牙 啊，拍住 係插線定係藍牙噶？ 藍牙 ，OK。 咁呢幾百蚊嘅或者幾百蚊揾咗三嚿水唔使嘅耳筒係拍住一千蚊嘅貨嗰啲啦。咁嘅耳筒啦，咁樣啊， 即係你有辦法有啲渠道 啊，咁可能啦，咁我哋會有一個好好嘅宣傳渠道去講呢個耳筒啊，咁一係有啲 老友啊， 幾 OL 好紅嘅講呢啲test 嗰啲 test 過話呢隻耳筒係好啊好嘅，佢遲啲都會有一條 YouTube 出嘅，咁而家有幸有人叫我幫手賣。 KOL 系啦，咁啊寄埋， 系咪你喺台湾啊？ 唔系，其嚟嚟去俾嘢我卖咗都系得一个嘅啫、哦。啊，不过咪就开名啦，啊你都识噶啦，都系得一个啫。咁啊， 比较出名嗰、 那个。啊，比较出名嗰个啦，我得一个啫。咁啊，卖唔卖？ 好细级嚟噶系嘛？ 唔系啊，佢打佢份工。咁佢卖唔卖我唔知啦。咁佢卖过我咪帮佢寄埋咯。咁啊，如果譬如我有真系要买，就唔好买住啦。留翻同我买，跟、哦几嚿水，可能三嚿水到， 有一千蚊嘅效果。 有一千蚊效果就算冇，写佢几嚿水，咪当我跌紧咗咯。最紧铲我啊嘛，系咪先？到时先算，我有冇我唔知。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想讲下张山，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顺便讲下深圳通关。OK， 拜拜。